菲律賓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給予中國科興公司生產的疫苗緊急使用許可。當地大規模疫苗接種預計3月展開。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覆蓋華南沿岸的一道雲帶正逐漸轉薄。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風勢減弱。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現在的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 8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诶，冇车咯，诶，快啲行啦！ 等等啊，爷爷，呢度又冇交通灯号，又冇行人过路设施，唔好过马路啦！ 唉，咁样行快啲啊嘛！ 贪一时之快好危险噶！嗱，我而家同你去前面斑马线过马路翻屋企，再同你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收睇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嘅同行友爱短片，恶补一下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做咩跟住我啊？ 你系咪爱登记家庭嘅婷婷啊？我好欣赏你噶。 哎呀，乜原来我而家咁红噶？你唔系唔识我啊嘛？ 由2月22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爱登记家庭》，会喺有趣空间、香港暖流、戏曲天地、七时恭候时段内播出。 我同爱登记家庭一家人会分享选民登记资讯，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星期一啦，有我哋嘅节目嘅开始嘅时候啦。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嘅时候，朝头早五点到六点半钟，你只要系去香港电台嘅第一台或者第五台，呢两个台咧都有我哋呢一个清晨上嚟节目啊，系两个台联播啊。今日有一个新嘅开始啦，一日之计在于晨。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心里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 就是永远不在一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及特别的你，伍思凯。新的开始亦都系，因为今日咧系一个新嘅月份啊，三月份嘅第一天啊，3月1日新嘅开始，农历系正月18日星期一。今日咧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华南沿岸嘅一道云带正系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日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减弱。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系较大噶。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大约系7啊，强度属于高啊。张艾嘉唱歌咧，系有一两首系会特别觉得好听、精彩啊！童年就是其中一首啦，另一首就系而家呢一首《爱的代价》。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

有好多嘅忠心嘅一啲电视迷去追睇嘅一套剧《石修李林林》，心有千千结。而幕后代唱代女主角嘅咧就系钟玲玲，男主角石修自己唱翻。早晨啊，而家气温20度，仲有3分钟到，一阵间会听到5:30嘅新闻嘅。靓声王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念恨茫茫，别了背伤悲，梁上燕一双片纷飞，人看花浅泪，愁绝鸳鸯泪，恨怨多添相对泪水，情别水照万年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遥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心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归中相畅随，愁云尽散，心意若只醉，心中消失恐惧。相思，夜里望面前，路难要嫁衣，如眼要多通是情意。日日记别离痴，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双飞燕春天再聚，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出席有关本港选举制度座谈会时强调，一国两制现在不变，以后也不会变。凤凰卫视引述夏宝龙指，一国两制符合中国国情和香港实际，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并一定要由爱国者治港。与会的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表示，应该取消立法会5个超级区议会议席，参选立法会亦要得到若干名选委的提名，保障当选者都是爱国爱港人士。出席深圳座谈会的港大法律学者、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表示，与会者都认为应该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制定选举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方向和框架等，再由香港本地立法实施，可能涉及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和立法会条例。全国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二月份咧就过去咗啦，二月有二十八日，二月份都系短噶啦吓，咁啊嚟到新嘅月份呢一日咧系三月一号，呢、這个月份咧就有三十一日啦。小学嘅时候读书咧，就先生都教我哋，一路数住啊，一月大咁啊，二月少，三月大，四月少咁样，咁啊一路慢慢数咧，就呢啲好似念口诀咁样，又好似念呢个九音歌咁。小朋友嘅时候咧就系咁样样去背嘢，背嘢就背到熟，朗朗上口嘅时候，其实咧就系深深印喺脑海里边。所以背诵嘢咧，其实都好重要啊。读啲诗词歌赋咧，你都系背嘅时候，哪管你当时可能未系真正好了解，但系背熟咗嘅时候，日后都总有一啲嘅机会遇到一啲人和事嘅时候你就想起哦，以前读过一首诗或者词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又好似好啱用，绝对系完全明白嗰度嘅即系深层嘅意思添啊！逢星期一咧，我哋都会有钟志光又或者叶君耀两个咧，就轮流交替，每日轮住一个月咧，就做一啲嘅。譬如喺啲文学嘅欣赏啊，即西方嘅文学欣赏啊，一啲展览啊等等啦，啲艺术嘅嘢咯。而喺东方嗰边咧，就系钟志光啦。钟志光咧就系同你温一翻呢啲系即系中国一啲嘅历史故事啊，或者啲文学啊等等，当中有啲寓意深长嘅古仔，亦都透过呢个古仔咧，让我哋认识我哋嘅中国文化。今日咧系开始啦，呢、這个月份咧就系钟仔钟志光，佢讲嘅系咩咧？咁如果你喺呢个 Facebook 里边咧，都有听到睇到啦吓，就系讲翻其实延续翻之前咧，有呢、這个即系贵泽挂剑一个人众承诺嘅故事，去到今日咧第一集咧，亦都同剑有关而带出一啲嘅爱情故事啊。成语故剑情深。是讲返男女之间嘅情爱，夫妇之间嘅兼叠情深。 新年咧就系呢个春天啊，春天嘅季节咧就系比较多雾啊。迷迷蒙蒙的感觉，但也有春暖花开靓的一面。凡事都是的啦，春夏秋冬有好有不好，关于在这个景色方面或者感觉温度方面，夏天热到不得了就汗流浃背，冬天就冻到手冻脚冻牙关抖震，每样东西都有这些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好多嘢都系睇不同嘅角度，你睇到呢个角度系咁，你有呢个感受，但系原来转一转少少嘅时候咧，又有不同嘅世界，所以我哋学识多面睇。同样爱情嗰个嘅感觉都系，爱情之间嘅相处其实都存在好大嘅学问啊！一路相处，一路学习，学识包容。学识爱， 为你忠诚，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灵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话做证，对我讲一声衷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仲记得当时张国荣出呢张唱片嘅时候咧，啲唱片嘅颜色好靓嘅，普通嗰啲黑胶嘅大碟咧，佢有啲珍珠色嘅咁样，珍珠嘅白色啊，或者其他嘅色彩，里边就好多好好听嘅，你令到你钟情沉迷去陶醉嘅歌曲。头先我收系其中一首啦，为你钟情。 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躲现，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連續兩首歌曲咧，都係好温馨、好浪漫、柔情嘅啲愛情嘅歌曲。之前有張國榮嘅《為你鍾情》，而剛剛嘅係 Collie 邝美云嘅《堆積情感》。早晨，時間仲有九分鐘到清晨六點啊！今日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温暖，最高温度25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风势减弱，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噶。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 各位清晨爽利的听众早晨，我是 Jason 陈柏宇。咁喺朝头早咧，我就通常啦都会同我女 Abigail 就一起吃下早餐嘅，食嘅通常都是燕麦片啦，又或者是麦皮。咁呢两者都有嘅，不过因为阿彪开始唔系十分喜欢啦，就慢慢开始减少咗食燕麦片同埋麦皮嘅呢一个习惯。有阵时一食就已经系饭啦，佢个口味咧成日都变嘅，佢最中意就系食你食紧嗰啲嘢咯。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室气温20度，而家嘅时间就大概7分到6点钟啊。每一日咧都会有啲提醒嘅，提醒你啊，记住出门口之前带齐嘢啊，记住早少少起身，唔好令到自己匆匆忙忙嘅时候咧，咁咧就好多嘢咧就会系发生噶啦。譬如啊，我咁上下你啊，原来我唔记得带乜，然之后咧就又唔知点样棘亲，又或者咬柴都有啊，呢啲都系。可能是一些心急的情况所致，如果揸车更加都是，千祈就不要心急，即小心驶得万年船，几时都记住这些说话，宁愿迟一点。因为经常都听到每日的新闻报道都有些什么交通意外，尽量都不想这样，即会令到家人都很担心。长者道路安全运动2020，我们五台的宣传都不遗余力，每一日都提醒大家，譬如一些小贴士。看回一些数字，就是根据警务处交通总部，就2019涉及长者行人的致命交通意外的数字分析，涉事的司机大多数都是拥有丰富的驾驶经验，超过一半的司机有10年以上的驾驶经验，这个一半就是有 59%。另外1/3的司机是有20年以上的驾驶经验，是有 34%。咁睇翻啲数字就可见咧，驾驶经验并不能够代表喺驾驶嘅时候就掉以轻心，样样都系嘅，要小心，唔好有啲轻视轻敌嘅感觉啊！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虹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放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祝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

月份的第一天啊，见到老友记啦，钟志光啊，钟仔，早晨，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次同你拜拜的时候咧，都仲系新年前的时候 啊，咁而家咧系鼠年啊吓， 系啦，冇错。咁啊，而家咧，我哋再见面的时候咧，就已经系牛年，今日咧就正月十八啦吓， 冇错。 但系你嘅声音，恭贺嘅声音咧，都一路咧喺收音机听到嘅。 最紧要咧喺呢个牛年咧，大家就身体健康啦。咁啊，呢四个字喺而家呢个时势真系好啱用噶。 系，冇错，健健康康嗬，真系呢个疫情，我哋希望咧就随住过去咗个鼠年呢、這个庚子年咧。就遠去啦， 但願如此嚇。 係，咁我記得咧，上一次咧，嗱，我哋即係有時都拍啲片擺上 Facebook， 就預告噶嘛。咁你嗰個貴澤掛劍啊，同埋此心安處是吾鄉咧，都好多人問嘢，同埋好舒服。佢哋話睇咗個感覺咧。非常之好啊！睇完真係有啲心安嘅感覺。 其實嚇最重要咧，即係我都講啦嚇，你個心安唔安咧係好重要。如果你個心唔安樂咧，成日忐忐忑忑啊，你咁樣過生活咧，即係愁眉苦面。咁為乜咧？咁啊，倒不如咧係揾一個安心，你自己咧係認為最好嘅地方，或者係作一個最好嘅選擇。咁呢個咪大家都好咯。 同埋咧，我就好欣賞你係攞啲咁短嘅一啲句子咧，就令到我哋打入腦海裏邊啊，好容易記啊。頭先我咪記翻出嚟啦，我都係跟住你咁學習。咁 啊，亦都係大家共勉之啫。 咁啊，令到啲聽眾朋友咧，其實佢哋可以學下嘢，聽收音機有一種舒服嘅感覺之餘咧，又可以入啲資料俾自己，幾好嚇。 咁其實咧，你講翻喺我哋中國咁多年嘅歷史咧，咁多文學作品咧，其實都是一些故事来的。咁呢啲故事好简单嘅。只不过係而家嘅朋友或者年轻一代呢，可能个学习嗰个方向啊、学习个材料啊会有参差。咁所以有啲故事本来我哋細路仔已经听㗎啦。而家啲人原来我冇听过㗎喎。 係，我哋觉得其实故事係永恒嘅。可能或者佢哋觉得嗰啲故事未必吸引佢啫。但我又觉得唔係喎。好多时呢喺啲故事里面引述返一啲人与人之间嗰种情怀啊，或者夫妻情啊，或者朋友情啦、啊。咁你係好容易导入咗你嗰种情绪。而我哋識得要去用咁樣嘅方式去做人啦，咁樣。 啊，你講嘅夫妻情咧，就正正切合我今日講嘅主題啦。咁我記得咧，上一次咧就同大家講咧，緣劍空籠咧就係一啲即係喺朋友之間一啲嘅友情啊，朋友死去好可惜啊嚇。咁今日咧，我又用一個劍字咧係做主題咧，係講一句成語。咁呢個咧就係講夫妻情啦。咁而呢個成語咧係好簡單，我覺得咧一講出嚟，大家雖然未必知道故事完整嘅內容，但係一講咧，你都會感受得到、意會得到我講係咩啦。咁呢個成語咧就叫做故劍情深。 故咧就係、 是、故舊個故啦，一把劍噶，咁即係會同把劍有關係啦。 一聽落去就係、是、我係懷念一啲已故嘅嘢、或者一啲舊嘅嘢，咁嗰啲 係 咪咧？ 冇錯，咁其實呢個故事咧就正出於喺西漢啊。西漢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呢個漢宣帝啊劉詢咁嘅故事。咁劉詢咧細細個就叫做劉病已嘅，即係呢個名都係唔係咁好啦嚇。 冇錯。 咁後期咧佢就改咗做劉詢啦。咁、其實劉病已咧嗰個出身咧都幾坎坷嘅。漢武帝嘅時候咧，佢遇上咗一個巫蠱之禍啦嚇，咁因此令到佢嘅家族咧就係、是、受到牽連啊。佢好細個咧就要喺監獄度度過嘅。咁之後一路都係好不如意啦，兼且咧係流落民間嘅。不過佢喺流落民間嘅時候咧，就結識咗一個仁兄叫做許廣漢啊。咁啊，許廣漢咧有好幫佢嘅，咁同埋許廣漢咧就覺得呢個係人才嚟嘅，咁啊兼且咧撮立咗佢個女叫做許平君。喺17岁嘅時候咧，佢哋咧就結成夫婦。咁啊，本來咧就喺民間生活咪好咯嚇，咁但係因為朝廷一啲嘅緣故咧，咁啊當時俾一個權臣霍光咧係把弄住。咁而霍光咧想到呢、這個劉詢即係劉病已咧，喺朝廷咧就係冇乜依據啦。咁啊，兼且咧佢都係算係落難皇孫啦。咁啊，有一個繼承嘅身份啦。咁要揾一個人出嚟做皇帝，而又可以控制得到，覺得佢一個傀儡咧，就諗起到呢個劉詢啦。咁啊，結果咧真係揾阿劉詢咧翻去咧就做咗皇帝。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有皇帝咧就自必然有皇后噶嘛。咁旁人咧就好想咧係將呢個霍光嘅女撮合咗就成为皇后。咁本来呢刘詢就喺咁嘅情况之下都好似受人牵住咁样啊。 即係你冇得拒绝啊。 理论上就点敢拒绝啦、啊、係咪先。 但係事實不然喎，嚇呢個劉迅好嘢啦。 嗯， 咁佢咧揣摩到呢個霍光嘅意思，咁但係佢係極不同意嘅。 係， 咁佢巧妙地咧就下咗一道詔書。咁呢道詔書係咩咧？呢道詔書咧大意就話咧，啊，我以前咧係流落民間嘅時候咧，有把劍啊，視為故劍啦。呢把劍咧，我好想念佢，唔知道眾卿家可唔可以幫我揾翻翻嚟咧？ 係， 即係話咧。是下诏求剑啦， 嗯， 下个诏书，嗱，呢个咧即系其实一个比喻或者系借代或者系掟一样嘢出嚟，啊，睇你大臣意唔意会到啦， 系， 哈，果然间呢班大臣咧都意会到， 嗯， 知道佢讲紧个剑咧，其实未必一定系有一把真嘅剑喺度， 原来里边有啲含义， 含义咧就系佢喺民间嘅太太， 啊， 即系许平君，即系话我曾经喺民间咧，同呢个许平君咧系同甘共苦。 所以其实佢系真系唔想佢再婚系嘛？ 佢唔想立佢做皇后啦，简单嚟讲。咁，嗯，而佢希望揾翻许平君啊，咁而结果咧，啲大臣咧就明白嘅意思，真系帮佢揾到许平君。 哦，咁咪好咯。 系啊，咁啊，兼且咧就做咗皇后之后咧，亦都系帮佢生咗个女啦。咁， 嗯， 但系最终咧，许平君都系为奸人所害，咁啊过咗身嘅。咁而刘询咧，亦都将许平君遗体咧就葬咗喺道陵南园啊。咁， 嗯， 啊，日后当刘询百年归老嘅时候咧，亦都会葬喺嗰度。咁啊，寓意咧。將來夫妻都同時合葬嘅。 哇！真係呢一段愛情咧，真係兼疊情深係嘛？ 係啊，咁所以咧之後咧，有人就係將呢個故事咧就成成一個典故咧，就係故劍情深，南園為愛，就係，是，呢個故事。嗱， 嗯， 咁其實咧，我想引申係咩咧？即係特別你講緊夫妻嘅感情咧，當然講到感情咧，就真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哋好難指指點點話， 嗯， 啊你。某男士應該係咁咁咁咁，或者某女士應該係咁咁咁。 即係你應該要咁對我，我要咁對佢咁樣，其實又唔同嘅喎嚇。 係啊，特別係現世代啦嚇。 係。 對於婚姻或者感情咧，有好多唔同嘅處理方式。 其實呢個係一個雙向嘅。 嗯。 首先係佢哋兩個大家情投意合咗之後，佢哋嘅相處嘅方式啦，佢哋之間，嗯。不為外人道佢哋嘅相處嘅方式，或者有啲情深嘅嘢，佢哋一啲共同嘅回憶嘅嘢，我哋又唔知噶嘛，係咪？ 嗱，你特別係睇到劉迅嘅故事咧，即係以佢喺民間嘅時候咧，嚇咁啊同呢個女子結婚，可能生活得好開心啦。但係當佢翻去朝廷，哇，後宮佳麗三千人嘅喎，係嘛？咁佢可能啊多一個太太唔多，少一個唔少，而且咧仲喺咁嘅政治嘅壓迫之下咧。佢都放棄咗同阿霍光個女成親，咁當然之後你立唔立佢為妾一回事啦，即係咁。但係問題咧，喺皇后嘅身份咧，佢都係要揾翻好念舊，即係當時同佢同甘共苦嘅呢個女子。 好難得啊！ 好難得， 係啊！ 咁亦都有人話啦，哇！你阿鐘仔，咁你哋咧喺電視台啊，或者係都叫做喺娛樂圈工作啦嚇，咁， 嗯， 你見好多唔同嘅愛情故事嘅喎。哇！事實係真係喎。咁我就想借呢個故劍情深咧。是講一講咧，即係我所見啊，我所見咧喺娛樂圈有三對好好嘅夫婦， 嗯， 係我前輩嚟嘅，我絕對係我前輩，因為咧。我細細個就睇佢哋噶啦， 即係佢哋而家都係年紀老邁，但係原來佢哋可能係你頭先都話要形容翻佢哋，等於呢個故劍情深嘅故事一樣咁情深係嘛？ 係啊，即係你睇到咧，佢哋真係啊一生愛一人，同埋咧愛嘅背後咧唔係話口説愛，咁但咧你睇到佢哋係身體好誠實嘅，你真係好多細微嘅行動啊。做出嚟好多嘢咧，你會睇到佢哋嘅愛嘅存在。 咁喺度可以開名講嘛？ 哦，當然可以嚇。 咁，嗯，啊，首先第一 pair 係咩咧？ 第一個咧就係阿修哥阿胡峰。 胡峰， 啊， 嗯， 大家都知㗎啦。阿胡峰太太咧就喺早幾年過咗身啦。咁但係我記得咧，之前咧阿胡峰就好好客嘅。阿， 嗯， 修哥咧經常請我哋去佢屋企咧係打麻雀食飯。 係， 因為佢個工人咧煮餸係好了得嘅。咁， 嗯， 應該都係胡太咧係訓練嘅。 係。 咁而個過程當中咧，我睇到修哥咧每次去到咧對。胡太咧系好好嘅，咁例如有咩具体嘅表现咧？譬如食饭一定帮佢夹餸， 嗯， 音声细气。有一段短嘅时间咧，胡太可能身体唔系咁好咧，就行动有少少唔方便嘅。咁阿修哥咧系好好噶，就算咧喺房度行出厅咧，喺厅度咧行去饭台咧，都会扶住佢嘅。咁同埋咧过咗好快时间咧，见到胡太咧系健步如飞。咁， 哦， 呢个咧肯定系阿修哥咧日日陪住佢， 嗯， 一路训练嘅功能。 啊， 你睇到系好好，即系好 sweet 啊！ 呢个一定系要有另一半嘅支持，另一半嘅爱护咧先得啊！ 系啊，所以。 阿修哥咧，即系太太离开佢咧，佢当然系好伤心。 我哋都见到即系嗰段时间娱乐圈都有报道嘅时候，见亲佢都眼红红咁样。 但系佢好坚强，佢处理得好好。咁而家佢一样系好开心咁生活啊！咁正正因为咧，佢要让太太知道佢系开心嘅，所以真系好享受而家嘅人生。 佢个太太听闻系话初恋添啊， 系啊， 仲要喺娱乐圈做到咁多年。胡枫后生嘅时候都系小生嚟噶嘛，一定有好多啲蝴蝶飞埋嚟噶嘛， 呢、這个我就唔知啦。 呢、這个大家会都感觉到嘅，但系哇，你见得到佢用个事实证明俾你睇，佢系即系仿狼鼠一条心。 冇错，嗱呢个系好值得学习嘅前辈啦吓，佢个故事就咁样咧。咁第二位咧，我想讲咧就系阿周聪叔。 嗯， 周聪叔同佢太太咧，亦都系即系结婚好多年啦。咁好不幸，佢太太亦都喺较早前啦吓，较早前咧过咗身。 即系其实佢同胡枫差唔多。多嗰啲年代啲人啊嘛， 系 嘛， 系系系系同年噶两个， 一样都系同太太又系坚谍情深嘅。 系啊，嗱，阿胡枫就系即系阿胡太咧，我哋又比较熟啦，即系去嗰企啊咁样，系即系亲身感受到佢对人嘅热诚啊各方面啦。咁啊，周宗叔嘅太太咧，我就冇机会系同佢一齐，譬如坐低食饭啊都冇嘅。咁但系点解我特别提到咧？就因为当阿周宗叔太太过身嘅时候咧，佢喺佢个追思礼拜咧，我好深刻印象咧，周宗叔讲咗一番好感人嘅说话。咁佢话年轻嘅时候咧，即系佢太太就系好想嫁俾阿周宗叔，咁但系周宗叔觉得咧自己一事无成啊，未必可以咧能够俾好嘅生活佢太太。咁但系佢太太话咧唔紧要，只要咧我哋一齐挨啦，吓、啊、呢个系讲俗语就话，诶、哎、有粥食粥，有饭食饭。 啊，咁对于个男人嚟讲、啊，有个女仔对你情深意重，跟你愿意同你挨咧。就係、是、好感動嘅。 係啊，咁啊，周宗叔亦都對佢許下一個承諾，即係就會係喺餘下嘅時間咧，係一心一意好好照顧佢嘅。咁、 嗯、 但係當阿周宗叔個太太過身嘅時候咧，喺個追思會上邊咧，周宗叔喊住咁同我哋講咧，佢話佢好自豪能夠做到呢個承諾。 啊， 呢、 這 個係好重要。 話俾人聽，佢係即係一路守咗佢嘅諾言。对佢太太都系一心一意， 系啊，吓一路咧系对佢咁好嘅、嗯，即系你喺呢啲过程当中，你睇到佢哋夫妻嘅关系啊，咁特别系嗱，你话有冇拗撬咧？我觉得人与人相处咧， 实有， 总有拗撬嘅。 你睇下点样大家去和谐相处翻啫， 睇你点样去处理啫嘛。咁、啊、第三个我想讲咧就系雪梨姐。同埋阿雞哥，我哋個雞哥即係唐佳啦 嚇。咁呢個其實有時睇娛樂圈嘅報道咧，見到佢哋有影街商嘅喎。 絕對係啊！我從來未單獨見過佢哋。 即係佢哋一定係稱不離陀， 一定係 出親街都會係一 pair 嘅啦。 絕對嗱，以往咧，你知道我哋好多時咧開工開到好夜嘅啦。咁、 嗯、 有時我喺化妝間咧見到阿雞哥咧坐喺度咧黑眼瞓嘅， 等個老婆啊嘛， 就係等阿雪梨姐，因為雪梨姐有時咧係開工開到好夜嘅。咁、 嗯、 我有時問阿雞哥，誒、欸、雞哥，喂，誒點解唔翻屋企瞓啊？佢話：誒唔得，我要等埋佢嘅，佢好論盡嘅，誒、欸、好多嘢咧我都要跟下佢嘅咁樣。即係你睇到佢嗰個關係咧，係好好。 哇！真係好老公啊嚇，呢啲啊，好多時啲男人會覺得悶噶嘛。 非常好啊。 係咯，但係佢唔係喎，即係十年如一日，應該係去嘘寒問暖、斟茶遞水啊、買飯食嗰類啦，係嘛？ 總之咧，就去到邊咧都見佢兩個㗎啦、 嗯。 譬如咧講緊咧，唔係好耐啫，一年前啫， 係 我最有印象㗎啦。因為舊年農曆年咧，我就開外景就同佢兩公婆咁去到咧。阿雞哥咧，即刻俾利是我。 係 啊，咁當時即係其實你諗下，一個男士可能都有自己朋友㗎嚇、啊。平日咧，啊老婆去開工啦，咁我咪約啲朋友飲下茶啊，見下面，咁、 嗯、 都不為過啊。 係啊， 但係阿雞哥唔係嘅，一定將雪梨姐嘅工作咧係擺先、 嗯。 雪梨姐有工作，佢可能咧推曬所有嘅約會啊，係專心專意咧陪阿雪梨姐開工。其實阿雞哥講得客氣啫，啊話佢誒好論盡嘅，好多嘢要跟嘅。其實咧反為我睇都覺得咧係啊，雞哥咧覺得係應該多啲時間去相處，多啲時間咧係陪伴佢、 嗯。 即係你諗下喺咁嘅婚姻生活，咁嘅相處，咁亦都令我諗起啊，就係故劍情深呢個故事。 嗯、 雖然佢哋唔係話要咩下詔書。去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去找翻呢个人，但系呢个人根本唔使找已经喺度，咁你咪更加要珍惜佢咧。 系啊，嗱，听翻呢三 pair 嘅例子咧，我谂我哋作为后辈啊，其实所有嘅人都系，当你系由拍拖到结婚，你一定会相处噶啦吓。 嗯， 你或者好肯定对方系你将来嘅另一半咧，其实咧都要喺嗰度慢慢系将你嗰份真诚、你份爱意系交俾对方。 系啊，呢个功课咧，我谂都系要慢慢学习嘅。 系啊，咁啊，一世人嘅相处就梗有啲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棘住嘅，但系嗰啲咧，其实你总体嚟睇咧， 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磨练来的。 是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呢、亦都是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啊婚姻生活呢是多加训练啊只可以这么 讲。咁以后呢、如果你形容人哋真係兼蝶情深呢可以用多呢个字眼啦故兼情深啦是吧 没错 没错。咁唔该晒钟志光你提供。下次我哋讲咩 下次我哋讲一啲孙子啦孙子嘅故事啦好吧喺孙子嘅说话好 喎。OK, 咁下个星期一见你啦拜拜。 拜拜。 是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是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路地路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雪狼湖这个舞台剧歌舞剧的闭幕歌曲《爱是永恒》，张学友。张学友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写照，给到人看他们夫妇恩爱，都对这个家的尊重。

尖沙咀 K11 妙思亚感染群组个案持续增加，有专家系认为呢一个群组可能已经系出现第三代嘅传播，又认为当局嘅检测滞后或者会令到病毒喺社区嗰度传开。转头同大家了解。 一批保育人士整合历史文献同埋民间资料，为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撰写报告，认为配水库见证九龙半岛供水方式嘅转变，亦都显示建筑进化过程，值得评为法定古迹。负责人指事件揭示咗古迹保育评级机制不足，一阵听下佢点讲。